Mr. Perfect 就是我，为了爱而呼吸，抱着你 You Lady， 只想看你很开心。快交出你的心，不要犹豫请放心，我已经等不及，想要炫耀我的魅力。一秒变一万种姿态，完美的爱不可思议，我为了你让自己变极品，不能有瑕疵，因为对手是你。